钱就到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晴间多云，西北风3-4级，气温是-3到0度，相对湿度25%。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是2度，相对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4级，最低气温是-6度，最大相对湿度40%。总的来看，今天有4-5级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请注意防寒保暖，防风防火。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酒后代驾就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车险到期未投保，来电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酒后由他代驾，带着幸福回家。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02，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呢，受莲花桥西向东多车事故影响，莲花池西路莲石东路一线进城方向车辆排队比较长，队尾是接近了衙门口桥，建议后车绕行复兴路。在机场高速监控中心，我们看到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大山子路段进京方向车多，出京方向天竺到航站楼也是车多的。另外在京城高速清河大桥北进京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受西二环车多影响，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一线进城方向压力突出。另外受西三环车多影响，万泉河路北向南进城方向也是车行行驶缓慢，建议您绕行。稍后为您带来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菜百贺岁季，金犬送福来。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上个星期五国际金价开盘于每盎司1322.52美元之后呈震荡走势，随后金价震荡下行。晚间公布的美国12月份非农就业人数人口变动了 14.8 万人，远差于预期的19万。消息公布之后金价快速拉升，之后小幅回落，最终呢是收于每盎司1318.99美元。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是收于每盎司1320.50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贺岁礼菜百买，行门好运来，旺运狗乐团圆，红线边任您选。儿童礼给宝贝，祝成长保平安，钻石闪铂金纯，赠爱人情意真，祈福玉送家人，尽孝心享天伦，亮珠宝添光彩，迎新年来菜百。70.97克拉超大彩钻，千里克拉红蓝宝石，祖母绿难得一见。新年活动精彩不断，详询83520088-666。 Right now, oh yeah! Right now, oh yeah!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早上呢，跟大家一起聊的话题是源于这两天啊，这个体育方面的一条传言的新闻啊，这个说是国安被截胡的事儿啊，所以我们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您有过什么被截胡的经历吗？是吧？咱让球迷们也心情，舒畅 一点。别那么低落。 当然，这条新闻现在看来有一些反转啊，一会儿会跟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嗯。好，还有很多新朋友，像白云呀、啊，还有好多刚才有好几位新的朋友啊，问我们是在哪互动？我没错，就是在这儿互动，我们已经看到您了啊。还有严啊，都是问我们在哪互动，就在这儿啊。来，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说一说吧，你那儿有什么被截胡的经历？ 有，磨草早上起来又不份儿了。磨草说昨儿晚上，你看我刚勤快削好一大苹果，我就搁那儿了。我说我削完了，我洗个手吧，我再吃。我就洗个手的功夫，就让我们家那位给吃了。你说这算不算截胡啊？ 算呀！你这个时候，你像遇到这种情况，你得马上出来以后说：“哎呀，哎呀，我刚放了耗子药那个苹果呢，我刚放了耗子药那个苹果呢。” 你确定 哪去了？ 那是他亲夫吗？他要这么说 啊？你就看那个一上磨。哎，是吧？这苹果就 太坏了， 哎，就归你了。哎， 你这增加情绪也不能这样增加，真是。 来来来，看一下啊，这个逗着玩嘛，是吧？夫妻之间啊。Mars 说了，前几年啊，部门主管调走，所有的人认为 啊， 这个位置就是我的， 我 来接， 是啊， 接我也这么认为的， 是吧？ 其实问题就是出在你也这么认为啊，说结果被一个人就是因为某某关系而空派来的人就给接任了。我这个心里这个失望啊，觉得自己的兢兢业业无数无常加班熬夜加工赶工都很不值得。后来我就调了部门，虽然没有晋升的机会了，但是基本上能准时下班休假，周末和休闲终于能和家人在一起了，也觉得很不错。 哎， 对吧？ 是啊， 是吧？ 啊， 我觉得做的这个事儿挺好的。 对，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哎，就是那个什么，你换来了家庭生活的幸福。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是这种单位啊，老干这种事儿的单位，就是你 也该差不多该走，咱就走吧。 对对，该干，好好干一干啊，为自己积攒一些东西。 是啊，小绝尘说了，说04年左右的时候，我的网名叫心事无影。 哦， 在百度上有100多页的搜索结果呢，都是翻唱的。 啊， 后来发现一个人盗用了我的翻唱作品和网名，在一个还挺有影响的翻唱网页上还用我的网名开了个个人主页。最让人气愤的是他用这个身份还骗了一个小姑娘跟他来谈恋爱。我找他交涉，结果他还特别的嚣张的骂我。没办法，我只能举报。同时在我们翻唱群里说了这事儿。特别幸福的是，在网站封他主页之前，我们群里的朋友几百人去他主页上留言声讨，最后因为留言过多，他主页就爆掉了。这种就得这样治的， 就得这么治的。 治他。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小绝尘后来他现在的工作单位你知道是哪吗？ 是哪儿啊？ 网信办。 真的啊？原来如此， 如此励志的一个故事。 对呀、啊，对呀、 啊，对。有没有想过啊？就是被人啊在网上翻唱了自己的作品啊。好，郭晓通说能看到吗？没错啊，我们能看到您，就是在这里和我们互动啊。来，再来看一下，还有其他的朋友啊，和我们一起在说着，就是自己有没有被截胡的经历。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条白。百转千回的新闻。 8 7 6 5 4 3 2 1，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一说，引出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这条新闻啊。昨天有著名门户网站的体育板块就报道了一条消息， 说什么 的大标题就是奥巴梅扬来了。 奥巴梅扬， 你知道奥巴梅扬就是一种什么感觉呢？我觉得、 他是什么分量吧？ 什么分量啊？咱们举个例子吧。我觉得有点像 主持界的高磊。 主持，那基本上就属于那这个人来不来吧，就无所谓，我们就不说不说他 不开玩笑了。这是谁、 主持人界比如撒贝宁。 主持界撒贝宁 差不多、而但是他如果在德国、就是在他怎么说呢，也是这个就是 这是很强吧？我怎么跟你说？德甲金靴。 哦，那很厉害啊。 对， 因为德国队是世界杯冠军，德甲又是世界超级联赛之一， 欧洲 德甲金靴，那相当厉害了。 哎， 你看我这分析的头头是道吧？ 厉害厉害。 虽然我不看足球， 你不看足球都能分析这么厉害，所以他就是一直瞎扯，你知道啊？然后呢，就是标题是奥巴梅扬来了，然后底下关键的是另外一条消息，说是奥巴梅扬本来是国安的猎物。本来是要来国安的。当时那条新闻报道是这样子，我给你引述一下，就是当时国安先去跟奥巴梅扬进行了谈判 接触， 接触，想要把他给引进进来。当时那边提出来的是6000万的这个6000万欧的转会费， 欧元啊， 大概是3亿吧。 差不多 几个亿的转会费， 6000万，差不多得4亿多了， 3亿多吧，就按照去年奥斯卡来就是6000万吧。结果呢，谈判着谈判着呢，说是这个突然那边就说哦，你们中超又有一支球队参与到竞争了，而且那个支球队愿意再加20%的， 这个合理、啊， 再加20%是多少？就是7200万欧啊。 对， 然后呢， 又多了将近1亿。 但是呢，就是国安的意思就是说不愿意参与到这种恶性的竞争循环，因为本来两个人去争抢，就自然会把钱就越累越多嘛。这也不符合 水涨船高，就哄抬物价了。 对、然后呢，说也不符合这个俱乐部的所有的这个利益啊等等的相关的，就放弃了这个。 国安就退出了 于是后来就是这个昨天的这个新闻报道就说，奥巴梅扬要加入这支球队了。 哪支呀？ 恒大 那还是人家财大气粗。 要加入恒大，但是最逗的是， 你怎么着？ 就在昨天晚上，这个消息又出现了反转。 想想拍电影呢，你还靠了我们的智商啊？又反转，咋着反转了呀？ 对呀、 反转哪儿去了？ 这个、 难道又国安去了？不可能！你别这么告诉我啊。 说是这个，因为什么啊？这个有记者，有德国的媒体啊，就去采访了这个奥巴梅扬现在的东家多特蒙德的 CEO 采访他那个 CEO 瓦茨克，说哎，是不是奥巴梅扬要转会啊？瓦茨克说，哼，我已经懒得评论和奥巴梅扬有关的传闻了。 哟，这是为什么呢？ 然后根据这家杂志得到的消息说，目前双方俱乐部不光没有达成协议，甚至连对话都没有进行过。而且多特蒙德作为上市公司，如果要把奥巴梅扬卖了，他是必须先发布公告的，因为奥巴梅扬属于他们的重要资产。 就是说人家也特别器重他，其实可能也不太希望他走。 对啊， 结果呢，这样的一番二番来回的这个消息，弄得人家东家，就是现在他的老东家都已经不开心了，就是这意思呗。 所以这事儿呢，让大家就扑朔迷离啊。当然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能不能来呢？ 其实我觉得啊，整个事件看下来，遭殃的是谁啊？奥巴梅扬。影响最大的是谁呢？还是奥巴梅扬？你像一个球员，到时候最后可能 这个倒还好，因为球员每年不会 啊， 就球员每年到了转会期的时候，就各种传闻，尤其像我们这种有名的， 不会 做他会各种， 你 就像比如说高磊， 你 很有名，你这时候比如说， 我 前两天就刚接到央视的这邀请了，是吧？央视啊，什么这 央二十频道是吧？ 卫视这个东方卫视啊等等，哎呀，各种邀请，但是高磊坚定一颗心。我不走啊，就在这里熬到退休。好， 我就是文艺台的人。 来看一看，当然我们说了这个消息呢，是有各种反转。我们说点具体的吧。官宣的，对不对？ 官宣的 啊，先说这一条啊。 先说说啊，这个上周呢，官宣是什么呢？北京中赫国安队启程经葡萄牙转机，到阿尔加夫进行海外拉练。国安呢还迎来了好消息，这就是黄色潜水艇主帅卡列哈透露，巴坎布。已经完成了转会，原谅我啊，这个太不熟了，这些球星加盟北京国安。那法国费加罗报的记者卡尔加里接受了北京媒体的岳阳采访时直言说，巴坎布已经在西甲证明了自己，他私下是一个非常风趣的人，相信他有能力在中超有更出色的表现。 哎， 巴坎布是谁？ 巴坎布，我还怕巴坎普，我砍你，你再这么读啊。这个他是西甲风霸啊，在西甲的。那另外再来说一个官宣 是谁呢？ 谁？ 大家都知道，这个恒大当中有一名 U23 的球员，去年风头正盛风头很劲呐 他就是韦世豪。 那 现在对，国安已经正式宣布引入韦世豪。也就是说那个恒大的这个韦世豪加入到了 这个北京国安的队伍当中。 嘿，那就等于是国安翘了。 没有没有，这个算是，比如说也不能算翘，我引援嘛 啊， 对，其实是这样啊， 球队是自由的是吧？ 球队就是球那个进入到转会期，球员就是可以自由买卖了 哦 啊，就是就比如说啊，我就不拿你举例子，但是其实转会市场是比较害怕的，就是哪一种的 啊？ 就是我已经报价了啊，我已经报价了呢，其实你也可以报价啊， 对呀，有竞争嘛， 但是最害怕的是那种比如说。就是老拿钱砸钱的， 就狂砸， 狂 一听有人又加入，我再砸你2000万， 啊、 我再砸3000万， 对对对，这种是比较害怕的，而且会形成恶性循环嘛， 这就不好玩了。 恶性竞争啊，反正希望韦世豪来到国安以后啊，我说句真心话啊，这球迷别喷我， 嗯， 我个人对韦世豪有点担心。韦世豪这小孩啊，踢球挺好，技术也挺好， 嗯、是，那你担心什么呀？ 他脾气有点不太正。 哦，有点暴啊！ 他脾气不光暴，我觉得他好像内心老是，他是不是这些年经历了太多的曲折和挫折，感觉他内心老是窝着火。就是他当时，我记得他，在中超打进第一个球以后，就把球衣脱了，然后好像嘴里是骂骂咧咧的。我忘了，反正他后来也有很多表现，包括 有点过激吧，是这意思吧？ 对，有一点， 有一点 感觉。不是很 舒服， 嗯， 哦，哎，那我们看他后续的表现吧， 哎，对， 那可能也是年少轻狂，对吧？ 哎、 现在稍微成熟一点， 哎、 过了23岁，对吧？ 哎， 23岁窜一窜，25补一补， 不知道吧？反正希望他这个这人都得成长的嘛，给他机会啊，小伙儿其实技术挺好啊， 是 改改脾气啊， 哎，好，咱该说的都差不多了吧？ 对，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进这个这先听段歌，然后我们继续为大家说新闻。 你的脸，你双手曾在我的双肩，感觉有那么甜，我那么依恋。每当我闭上眼，我总是可以看见，失信的诺言全部都会实现。我吻过你的脸， 哎，这我就赶紧的，我就 啊， 我刚才说的是韦世豪是哪个队的？ 恒大。 哦，对不起啊，说错了啊， 是 上岗的，我说错了啊 ，sorry， 口误， 哎，对，我说，因为我脑子里老想着那个上岗跟恒大，就是在足协杯争冠的时候 啊， 那场球里边，就是韦世豪的一个举动，然后直接导致了自己的球队。就是完全是输了，我当时就脑子串了啊！ 谢谢大家提醒吧 啊！对，好，嗯， 咱继续听听歌， 对， 断点送给大家。 静静的陪你走了好远好远，连眼睛红了都没有发现，听着你说你现在的改变。看着我依然最爱你的笑脸，这条旧路依然没有改变。 好，这个好，接下来的时间咱来看看大家截胡的事儿啊，我这刚才说错了啊，雪人、飞鱼和暖男，谢谢大家的提醒啊。那接下来咱们说一说这个，还有一些朋友说了自己被截胡的事儿， 有的， 东皇太一说了 啊。 哎呀，我被截胡的事儿是这样的，就是我呢，是做保险的， 哦， 我做足了功课 哦 和准备， 哦， 我去见客户， 是， 最后把客户所有的疑问和顾虑都解决了， 都打消了， 哎，最后 好事啊， 客户买了其他公司的保险 啊， 哎，我就问原因呢，原因说因为他们的人给他们返佣金了。这样的事儿我就碰到2次，但是这样的事儿保监会规定是不允许的呀。我就想，这么没有职业操守的人怎么可能存在？哎，我觉得那如果是这种的法律有明确规定的话，那你就该举报举报啊！ 对，该走程序啊！ 程序啊！ 啊， 对吧？ 啊， 这其实也算是你看一个恶性竞争， 行业黑幕， 哎，恶性竞争 可以这么说 啊，嗯？对，也算，也就是。行业里的一些那个不守规矩的事情啊， 对， 来看一下， 来看看109说，90年呢，哎呦够早的，90年您就和几个朋友开了一个公司，嘿， 哎， 我们几个是搞技术开发和技术管理的， 嗯， 所以呢还请了一个搞行政的老手，结果一年之后，公司成人家的了， 啊， 我们没办法， 哦， 就集体出走了， 火啊， 然后之后就退休了，你说这算截胡吗？ 这都不算截胡，这个啊，其实真的是有一些人的手段，那是相当了得。 哇、 叫什么呢？商场如战场。 哎呦， 对吧？ 啊， 这个有的时候。啊，这个股份呐、啊，有股权 呐、啊，分配啊，什么这那的、 哎，这里边我跟你说， 慢慢他就给倒腾自己家的了， 自己的是不是 啊？ 宝强不是也遭遇过吗？对吧？ 就别提这事儿了、 这个。哎呦， 这男的多窝囊， 这可不是截胡了，这都简直把麻将桌都端走了。 而且真的是，他是有理说不出， 哎， 肯定人家当时还走的是正常的程序。 嗯， 哎呦，窝火。 对，其实这种的就，哎呀。 下次长点心吧， 好 长点心吧。 接下来的时间听听我们的新闻，开心一下啊！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菜百贺岁季金犬送福来。 1月1日至31日，菜百会员回报火热开启，更有新年55天大促不断档，买金送银，满额返回报金额，进店送福包等给力活动，让您畅享实惠，欢乐过新年。同时，菜百推出多款生肖贺岁精品，旺运狗、小狗多多、酷狗等可爱萌系狗年金饰，生肖吉祥田、贺岁投资金条等新品以礼宜藏，更有单粒70.97克拉大钻级克拉红蓝宝石、克拉祖母绿四大名贵宝石震撼亮相。更多精彩，请关注菜百官方公众号，投资需谨慎。 哎，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根据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的统计，2017年北京电影继续领跑全国，其中单银幕贡献票房231.11万元，人均贡献票房156.24块，均为全国最高。北京创作生产的《战狼二》《羞羞的铁拳》分别成为年度国产电影票房冠亚军。2017年北京电影票房33.95亿元，同比增长12.1%，观影人次7636.31万人次，同比增长11.1%，人均观影3.51场次，同比增长11%。北京电影市场进入理性增长期。 我们来继续看电影，由田雨生执导，韩庚、郑恺等主演的都市爱情喜剧《前任三：再见前任》目前呢正在院线热映当中。上映一周以来，影片呢以7天7亿票房的惊艳成绩是登顶了元旦档的冠军。从开画时的排片不被看好，到一路疯狂的逆袭， 我跟你说啊，这个电影我真的要说两句。这个电影我看那个宣传片。我其实是非常不看好的，因为我觉得里边有一些就是梗，就是有点生硬的那些老梗。 我没看，我还真不知道。 而且那个网上还有一些评论说，如果说那个什么叫解忧杂货铺 啊 是烂的话，那前任三就是很烂。但是最让人吃惊的是，这个电影的票房上座率它好到不行。 对，因为我昨天好像还看到已经破12亿了。真的假的呀？ 我前天晚上去看芳华、 哦、 然后呢当时那个我在那儿买票的时候、 哦、 那个卖票的那个就说，他们自己在那讨论说啊，这前任三排片又这上座都满了。然后我当时我就跟他们聊嘛我说 这是电影院的人说的、 电影院的人、他们自己在那讨论说、你看这场怎么又90%几了、然后我说哎，我说你们跟我说这是不是买票房啊、然后我当时跟他说、 就闲聊嘛， 闲聊。他们说这还真没买，说就真的是这个电影邪了，就这一天就是你看你，他说给我看，你看这场80%几了，这场95%了， 这都是实实在在的买票房的，不是 买 票进来的，买 票进来的。他说、这个还真没买，说不知道怎么回事、 哦、 所以你不是说这个电影 反正之前是、 但是我通过群里的一些现象我发现，因为我有一些群，我发现、这个电影啊，如果他真的能够最后这个也确实算是现在取得一个胜利了，应该算是营销的一个胜利。因为我发现群里有很多小视频，比如说什么前女友带着前女友去看电影，碰到了现女友带着前男友， 对我也看 到过。然后呢就是互相打起来了、然后又是怎么怎么着，反正就是他在网络上进行了很多的这个叫做另类的营销、然后呢造成了一种热势。但是从整个的一些某权威网站的评分来看的话，这部电影的评分是在6点几， 就是很低很低。按正常我们来选择电影的时候，肯定不会选择 这部电影 去看的。 所以如果这部电影 到现在的话，那也算是它的一场营销的胜利、我觉得是。改天可以 大家好像 影评人来聊一聊啊， 闲事儿罢那种感觉。 要不然我实在不行，我就豁出去了，我花几块钱我 看一眼可以， 我看一看，然后呢咱们看完了以后再评论 再说说 好不好。 好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啊。 美国官方呢上个星期五宣布第四季的冰雪报呢将在2019年播出。该剧的官方负责人表示，自己已经和创作人进行了沟通，现在呢创作人已经对第四季有了一定的计划，但是根据这个创作人超级繁忙的行程，他还要制作毁灭博士电影。那么最新的一季，粉丝们可能对冰雪报的最新一季要期待好久了。 嗯，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多媒体魔幻现实舞台剧发小天台之芭比哪吒城啊，将于2018年2月18号至2月22号在京演民族文化宫大剧院首轮演出。据了解说，该剧通过三个问题孩子折射大人的问题，继而关注这座城市和城市当中人的生存状态。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哎，我真的觉得啊，你看这个七个名字也给我们发过来了一些视频， 对， 就这种类似的视频特别的多，在网上突然出现， 哦， 他一定是进行了这种方式的营销啊。 营销 来看一下，看过这个电影的，跟过去说再见说了，说我看了这个电影，我真心觉得不是很好看，有些台词让你觉得有点搞笑，但并不像朋友圈里说的那么感人。 嗯， 哎，你看看。这是一场营销的生意。 对，所以说就是评论有的时候呢也不能够全信，对吧？ 嗯， 你要还要自己多加分析再去看哈。再来看看张海明威说， 嗯， 其实啊我也遇到过被人截胡的事儿。 哦， 我曾经有一个特别好的创意，然后呢和别人一块儿去做。 哦， 等到领导来检查的时候呢，这个人呢就应对领导说这说那。 啊， 就是就陪着领导吧，就介绍他这个项目，就说这说那，最后领导就认为这个创意是他的， 哦， 然后这就没我什么事儿了，你说这算吗？ 这当然算了，这就其实这个你也得反思一下，就是他当时做的点，你哪些点没做到？就比如说，可能人领导下来视察了 啊， 然后这个哥们儿是特别能说的， 是 领导说，哎，你看我们这个项目呢，他也没说这个项目是自己的， 对， 哎，你看我们这个项目的点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 说得很头头是道， 是道。那这个时候你如果在那地方也没张嘴，也没说话的话，你不能指望领导一个个都跟包青天似的， 对呀，那 对吧？ 你明察秋毫，你就得自己也得说，就把你自己的观，因为毕竟是你研发的，你肯定有自己的想法，你得说出来呀， 对， 是吧？ 所以这个事情上啊，真是，我们大家都要反思一下， 对 对， 对 吧？ 不能像我似的都默不作声就不行， 哎，反正是你也没啥创造，是吧？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这个进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和您聊的是，您有过被人截胡的事儿吗？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稍后见。 去英国过春节是什么体验？年夜饭订在切尔西的米其林餐厅，新衣是在萨维街定制的手工西装，全新捷豹 XFL 开启新春礼遇，38.8万起，尊享2年零利率、20000元置换补贴与好礼三选一，让你花省下的钱在英国享受中国年。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丽华快餐，中国外卖领导品牌，春节期间不歇业，竭诚为您提供订餐服务。 别让所有向往都只是想象。2018年新明锐家族整装待发，携全新礼遇，祝您新年旗开得胜。1月1日起至2月15日，购新明锐家族车型，金融礼遇与购车优惠，让您省月供还省购置税，更有 TSI 230发动机，高效动力更省油。新年让您一省再省，轻松购车，详询当地经销商。Skoda。 一汽大众新春购车季震撼来袭，1.6升以下车型可享受超值补贴，部分车型选配灯光升级礼包，八大金融好礼，让您从容开启新年。详询4008-171888， 一汽大众。 我是周世明，和我一起开启路虎之境。 2018年款路虎发现神行，35.8万元起，首付低至7.16万元，更尊享1年零利率，即刻前往路虎展厅，400-820-018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老师全老师。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 哎，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旅游天气情况吧。 现在呢北京这外边的风力有3-4级，阵风啊有5-6级。城区的气温呢在-4度左右，已经感到寒气逼人了。那么9点钟以后这个风力还会加大，阵风可以达到6-7级。由于这个冷气团的控制啊，今年气温也不是太高，最高气温呢在2度上下，这个体感温度很低。到了今天夜间呢，随着气温的下降，这风力啊会逐渐的减小，但是夜的北风也不会停止。明天白天呢，新的冷空气补充南下，还会刮起4-5级的偏北风，明天最高气温也只有1度。不仅是北京啊，今明两天啊，从内蒙古到山西、河北，包括河南、山东，都会出现4到6级的偏北风。那么未来两天呢，要就华北地区而言，也主要是大风天气了。另外从气温情况看，南北气温这差异也很大，尤其长城以北地区啊，这个天气是十分寒冷的。像这个张家口、这个承德，这些地方呢白天最高气温呢在-6度到-8度，最低气温呢在-15度到-17度。这种低温状况而且要持续到本周四了。山西大同呢最高气温呢在-7度左右，最低气温啊它要降到-20度了。这是天气是十分寒冷的。那么在山西太原呢稍好一点，这两天呢最高气温在-1度到-2度。最低气温呢在-11度到-12度。说起来这天气也算是够寒冷的，所以前往上述地区的朋友要注意啊防寒保暖了。主持人。 嗯，好的，谢谢全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最新的旅游天气，谢谢您全老师，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酒后代驾就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期，车险到期未投保，来电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酒后由他代驾，带着幸福回家。400-123456期。 好了，北京时间的8:33，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呢，受河北延庆山区降雪天气影响，截止到今天早晨的7点钟，公交集团共有5条线路采取了措施。那么，采取停驶措施的线路包括有4条，分别是880快路、898路、899路以及89879路。那么，采取区间的措施呢，有1条是880路。详情呢，可以关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路况查询。那么另外呢，受西直门桥区车多影响，西直门外大街东段西向东、西直门北大街全线北向南、西北二环外环方向都是持续车多的排队路段。受北二环东向西车多影响，北部城区联络线进城方向也都出现了车多排队的情况。在新街口外大街、德外大街、鼓楼外大街、安定门外大街以及和平里东街以上路段北向南车行不畅。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富十路进城方向去往定慧桥的匝道处西向东方向有事故，造成了富十路5环到4环间西向东全线车多，后车呢请绕行复兴路。好了，稍后为您带来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六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跟大家聊的话题，说一说被截胡的事儿 啊。好， 你有没有有过这样的经历？你看啊，我们先有一位朋友跟我们说了啊，黄玲说了，我听了你们半天啊，你刚才感觉你们说的那几位那都不能叫截胡。 为啥呀？ 那叫被欺负了。 哦， 什么叫截胡？ 什么叫 截胡？就是你站在路边打车， 咋 着，好久刚看到一辆空驶的出租车向你驶来，突然一只小手往前一挥，你就目送他人上车走了。这叫截胡。 真的，他这个形容我觉得是最贴切今天我们主题的。 不，这个 我遇到过 啊， 绝对的。 哦，您还打过车呀？ 嗯，对，当然了，我们家就是一二三四五六辆车嘛，总也有一天要休息一下。 哦， 就那天我是出来打车的。我就舔着脸， 哎呦我天哪， 哎呦妈呀， 是他这说的这个也是，但是我们之前说的那些其实还真的 也算 也算 截胡啊。来看看 Vivian 娜就说了， 哦， 是在这儿留言吗？ 是的， 是啊。我截胡呢是因为什么事儿啊，我大学毕业之后 啊， 和特别好的闺蜜，我就告诉她 啊， 哎，我喜欢一个男生。 哎呦， 哎，这男生其实啊我闺蜜也认识。 哎呦好。 而且呢还让我，就我闺蜜还让我主动去追这男生。 哦， 结果啊当时我还没去追，女孩子嘛，对吧，害羞含蓄。但是没过多久，我就发现啊，他们俩在一起了。 哎， 我伤心了好久，不过呢我也谢谢这个闺蜜，让我知道了什么是真的友谊，要再有个特别好的闺蜜。 哎，就是现在有一个特别好的闺蜜，啊，所以这个女人之间特别有意思啊，尤其女人谈恋爱找对象特别有意思。女孩一般是这样，她是慢热型的，她会先酝酿 啊， 她酝酿酝酿完了以后呢，她但是她酝酿，她不是自己在心里酝酿，她会去跟旁边的人说，比如说，哎，高磊追我了，我觉得高磊这个人啊特别好，其实我挺喜欢高磊的，你跟高磊吧脾气也好，长得也胖，圆乎乎的，是不是像个宠物似的，嗯，我觉得挺好。当时他在念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然后我就在打喷嚏， 旁边的人就觉得哦，原来高磊这么好吗，我要不去看看。 哦， 就有可能，所以 她闺蜜就开始先试探了，结果我架不住。其实我对 A 有感觉，结果架不住 B 的，那个 你根本就不用架哈， 我直接就跟着跑。 对，是你只要过来这一撩你就走，所以那这个时候就可能，就 出问题了。 所以啊，我前两天我看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经典， 说啥呀？ 叫两个女人因为共同讨厌一个人而成为朋友。两个女人往往又因为共同喜欢一个人而成为 敌人。哎呀， 啊，好， 哎，挺精彩。这个话我不得不说，今天是你说的最有道理的一句话。 哎，是，听我们出发吧，啊，总有惊喜送给你。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聊一聊您有过被人截胡的经历的吗，这样的事情啊。 欢迎大家呢把微信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北京文艺广播。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接下来说旅游消息之前啊，我又看到一条微信，我觉得还要先念一下。 为什么呀？ 他是也是在评论《前任三》这个电影的。我觉得我们不能光说人前任三不好的，人家也有觉得好的。 是 Laura 就说了，我看过《前任三》，有共鸣的人都是有故事的人，有几个场景哭到眼泪止不住，回来就给朋友推荐了。 你看，这就是自来水啊，对吧？啊，有感触了，所以才推荐 啊。我们当然，我们说这个平台就是大家你觉得好的，觉得不好的，你都发过来啊，大家自己去判断啊。 畅所欲言嘛。 好，接下来时间关注一下旅游方面。北京各大雪场开门滑雪赔偿纠纷增多，12315提醒您，滑雪需要量力而行，这四个字我是切身体会。 哎呦，到时候可以说说啊。滑雪呢是冬季休闲娱乐的主要方式，随着咱们北京大大小小的滑雪场开门迎客，因为滑雪出现安全事故要求赔偿的纠纷呢也是比较集中的。市工商局12315投诉举报中心就提醒市民朋友，滑雪呢不要忽视安全，应该根据自身的技能和水平选择滑雪的项才好哈。 市工商局就说了，滑雪作为一种速度运动，本身是具有一定危险性的，因此滑雪首先要选择正规安全设施齐全的滑雪场，滑雪之前呢仔细阅读场内安全标志和警示牌，查看雪场的示意图，了解雪场的概况，注意安全防护，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技能水平选择滑雪项目。高血压、心脏病、老年人等人群不宜参加高强度的运动方式。我为什么要说这个要量力而行，这个是 说说你的事儿吧。 对，是这样，因为当时我去滑雪，本来我是刚刚学 啊， 在初级道我滑得很好， 对 啊，又是拐弯，又是这个各种小技巧也能做一下啊。然后呢，当时就马上要走了 啊， 然后呢，我就跟我女朋友说，我说 冲动了一把， 我说哎，我说我是我上中级道滑一下， 我试一下， 我下来就走 啊。 其实当时说完这个话的时候， 你就后悔了， 我就想起了很多影视剧当中一般会有这样的情节。这是我干的最后一票，干完了我就洗手不干了。往往这个人一说这句话，那这个人是必死无疑的。 对， 所以当时我上了中级道以后，我脑海当中一直在想，这是我干的最后一票，这是我干的最后一票。 你说你多细吧，你就。 于是我就往下，呲溜往下滑了，就会突然发现，妈哟，这真吓人哦。然后关键是，就后来就真把膝盖给别了一下。 哎呦， 就是当时就真的就是在初级道上教练教的那些刹车技巧 全用上， 完全不管用， 因为你根本反应不过来，脑子不够使 啊。什么这么去双脚分成八字形 啊，对， 刹车刹不住， 离式根本就不行，因为越高越快，但那种越不行。 对，我当时就直接我就冲着网子我就去吧。 哎呦， 因为我就没办法了， 挺危险的。 对，我就直接冲着网子去 了。后来呢， 哎，把腿就别了一下，哎，后来做了个核磁共振。好， 哎，所以说千万别逞能， 真的，这个是量力而行，是切身体会。 对对对， 啊，好， 注意安全吧。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密云水库的事儿哈。 哎， 我们呢从北京市水务局获得消息，历经两年建设，密云水库环库周围的网络，不是密云水库环库网，近日正式竣工了。不是网络啊， 高磊，我发现你跟裤子有关的，你跟裤这个字儿有关的，你都弄不清， 因为我很酷嘛。酷，全长280公里的铁质围网，让京城的大水盆首次实现了全封闭管理，拒绝游客入内，户主一池净水了。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就是最近网上这个闹得沸沸扬扬的雪乡宰客这件事情啊。这个记者啊，最近到了雪乡景区大约10公里的永安林场，也就是这次宰客事件涉事企业赵家大院所在地，发现赵家大院家庭旅馆的牌匾已经被拆除， 好， 客房已经全部上锁，只有一名服务员在那里看店。这名女服务员说，老板傅先生已经返回家乡了。 是。那么接连两天呢，4号5号这个记者都来到雪乡，随意走访的近20个餐饮旅店，发现雪乡景区内目前呢是秩序正常，游客数量稳定，商家正常营业，受访商家能做到明码标价，部分商品价格比景区外同类商品稍贵。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政策，签证政策利好，南美游受到高端游客的青睐啊。随着越来越多南美洲国家纷纷出台对于中国游客的电子签、免签等利好政策，如今中国高端游客呢 只需凭借美签或申根签证就能轻松抵达南美洲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我们从旅行社了解到，目前南美洲的销售也随之逐渐走热，成为不少高消费游客的出游选择。 嗯，像巴西、秘鲁、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都是令人憧憬的国度。 嗯， 南美拥有很多的世界级旅游资源，世界新七大奇迹当中，像里约的基督像、秘鲁的马丘马丘、齐琴伊查金字塔等都占了半壁江山。 嗯， 其实呢，从2016年开始啊，每年中国游客前往南美旅行的人数都在持续增加。目前的主力消费人群呢，以50和60人群为主。 嗯， 主要特点呢是具备一定的消费能力，有长假期，也有一定出国旅行的经验。 对，其实我一直想去玻利维亚看看天空之城。 哎，我也是。 对，但是呢，时间太久了，因为那个我采访过一个去那玩过的人，他说你最起码你得有半个月到以上的时间，因为他那个能拍出那种镜面来，不是说你到了那就能拍得到， 对， 而是你要等它没有风的日子，就整个的天气情况完全允许了，你才能拍得出来。 嘿， 啊， 哎，美景等待你我去探索。 说的为什么大家都沉静了？ 几岁仲夏，你问我的那个夜晚，让我往后的时光，每当有感叹，总想起当天的星光。你的路很回忆我，带着笑或是沉默，这些年。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啊。至善至雅说，876我们出发吧，是这个入口吗？一直在每天都听，但是不知道从哪儿进。没错，就是这儿，我们已经看到你了，你找对入口了啊。 对，还有找对入口的还有这位啊、Send of Love 就说了， 哦， 本来我是听旁边那个频率那个台的， 哦 啊，几年前的一天，因为广告时间我就换了个台，听了你们876，我就听到了高帅组合， 这是最重要的。 哎，感觉挺好玩，挺好听的。 嗯， 我告诉你，从此以后我就一直只听876，旁边那台我不听了。 哦， 这算不算那个台被高帅组合截胡呢？ 不算，这是明智的选择， 这不是凭本事吃饭。 没有，这个每个时段的节目都各有各的特点， 对， 看每个人喜欢的口味， 是， 对吧？你比如说你喜欢吃西红柿炒鸡蛋，那个台正在做烤全羊，当然你就不喜欢了嘛，对吧？ 那我还是喜欢烤全羊，那多实在呀，吃一顿顶一天呢。 领导，你要不管管高来，我真的救不了他了，好吧？来看一看另外一个啊，还有一位朋友，我觉得说的特别逗，这哥们儿 啊，谁？ 叫无悔说了 啊， 我说一个截胡的事儿吧。 怎么了？ 大学的时候 啊， 我利用上课前和下课后，我去教室捡矿泉水瓶子。 哦， 我攒了几十个。 哎呀，不容易啊，哥哥。 有一天我回到宿舍，突然发现我的私友给我卖了，一群人在那吃冰棍呢。哎呦，这还得自己捡回了瓶子，想要攒点卖点钱，室友给卖了， 对，占了这便宜， 还没给他留。哎， 哎呀， 你说这是截胡，这不光是截胡啊，这是被人偷了，这都 是。是，哎，还有这位，乙一是不是？ 乙一， 他说当年北京晚报卖3分钱一张的时候， 哦， 我就去买报纸， 哦， 给卖报纸的5分钱， 哎呦嚯。 然后呢，卖报的呢就把找零的那2分钱，就应该找给我的，把这2分钱给了我后面那人。 哦， 当时我才5岁呀、 你这个不是被截胡， 嗯，你这是被敲诈呀， 你这个是被侮辱了。 你直接应该说大爷那两分是我的呀。 对，那但是五岁嘛，你看要不说这个人是这样、你别欺负你小孩，五岁的事儿到现在记得 清清楚楚， 对吧、两分钱那个时候两分钱可不小。 那是，我告诉你，三分钱，我小时候三分钱能买两根小豆冰棍儿， 哦， 五分钱能买一根奶油冰棍儿。 你这怎么年就跟我爸爸那个当年的物价水平差不多？我爸爸当现在他家里有一本书，我后来翻出来就八分钱那本书 啊， 对，八分 差不多，差不多 哦， 真的是， 哎、我天哪，真是啊！看这叔叔，咱们要不看看下面的这， 我都没法接了这话。 客服说我要上榜，从来没被截过， 嗯， 只有我截别人，哦，从来没有，你是从来没被别人截过， 哎呦， 只截别人的胡， 你这。口气太大了吧！ 哎呦，小心哦！ 长得挺帅的小帅哥，你也不能这么猖狂啊，是不是？ 问我们互动是在哪互动？没错，就在这互动啊！你这个欢迎您跟我们说说你接别人的经历，让我们长长见识哈。 拓拓，你说你还说我太老了？ 哎， 出去 好 去。 这个谁让他暴露自己的年龄啊？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聊一聊截胡的事儿。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已经，我们说到玻利维亚的天空之城，就给我们发过来了啊！ 真美呀！ 我们出发吧，大家一起走，新鲜资讯别遗漏，七嘴八舌来互动。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并且给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好，很多新朋友问我们是不是在这互动啊？可夫 ，Good Girl 都是问我们 ，Good Girl， 我看到你了啊，好姑娘，就是在这里啊。好，接下来时间咱们说一说这个一些奇闻异事。 你怎么知道人是好姑娘？ 她名字叫 Good Girl。 哦，对。 磊哥脑子， 我是不是智商超群？ 是， 对吧？ 你只能超过小群， 就到时候就告诉小群姐姐去。 哎，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说一说一些奇闻异事啊。这个、 哎、我也是服了我的智商了，慢说吧。 哎，这个美国一个研究说啊，人为什么要打哈欠？ 啊，为什么？困了累了呀？ 哎，那困了累了为什么要打哈欠？ 困了累了为什么？你问我 明白 谁呀？ 哎， 什么 事？你看你这种精神，你这种精神就不够人家的，对吧？ 我就不探究。 科学家就探究了一下，这个人打哈欠呀，是为了给大脑降温 啊。 哎，各位长见识了，跟大家说一说， 难道我发烧了吗？ 不是， 据国外媒体报道啊，人从一出生直到生命结束都会打哈欠，哈哈啊。但人为什么要打哈欠呢？各种解释却是众说纷纭。美国的科学家日前称啊，他们目前已经找到了打哈欠的奥秘、 哦、 那就是身体其实是在通过哈欠这种运动来给大脑降温，进而保持大脑的健康和清醒。 哦， 那么这个研究的负责人， 这个研究很科学啊， 是 这里边很多，他说人类的大脑和电脑一样、啊、在冷静的状态下它的效率是最高的，运行效率、嗯、而且人类的进化已经使得身体总是在尽最大限度的冷却大脑、 哦、 这就跟电脑，你知道用电脑有久了以后会发热嘛， 它有 CPU 会发热， 它有风扇啊， 对里边就有风扇， 对， 它要除热嘛、 哦、 要去热啊、 哦、 然后呢说这个人体也是这样，大脑啊、哦、它最大限度在冷却大脑、 哦、 那这个科学家就说了，说研究了长尾小鹦鹉的打哈欠的原理、 嗯、 由于这种澳大利亚野生鸟类的大脑相对来说算是比较大的，可以作为脊椎动物的一个典型代表，它们的大脑温度经常发生波动，而且它们不会像人类和其他动物那样形成传染性的哈欠。科学家将长尾这个小鹦鹉放置三个不同环境的 不同的环境当中，温度正在升高的环境和高温环境以及温度可控的环境，放在这三个环境当中啊，在后两种环境当中，鹦鹉哈欠次数并没有增多，而在第一种环境当中，鹦鹉打哈欠的次数明显增加了一倍多，也就是说它在一个逐渐升温的环境当中，它的哈欠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对对，就越来越困。 嗯， 科学家们还 是越来越困，它是脑子越来越热，它要降温。 我越来越困，我净说实话吧， 一不小心把自己的状态说出 来。然后科学家人还认为啊，哈欠其实就是鸟类和哺乳动物的散热器，如果空气的温度比大脑和身体温度低，那么吸入冷空气会迅速降低面部血液的温度，进而冷却大脑，甚至会改变血液的流动。 嗯， 此前的研究表明，打哈欠会提神，因此呢，早晨的哈欠就好像是一杯咖啡一样哈。 嗯， 科学家们还通过新的发现解释了为什么疲劳的人容易打哈欠。 嗯， 由于疲劳和睡眠不足会导致大脑温度上升，必须要通过打哈欠来降低大脑温度。那么此外，打哈欠还可以加快大脑状态的过渡。 嗯， 比如说从睡眠状态过渡到清醒状态。 哦， 所以并不是我打哈欠我就困，我是要清醒了。 不是，你是因为你打哈欠确实是困了，因为困了以后脑子就。我们感觉懵懵的，其实那个时候很可能就是说大脑已经过热了， 过热了， 哦， 就得吹一吹。 所以为什么有的人说拿凉水让自己清醒清醒，冷静冷静， 哦，冷静冷静， 冷静冷静，为什么？有道理啊， 哎呀，直接降温呢， 所以这算水冷啊。好，来看一下，接下来时间我们关注一下大家的互动话题哈。 嗯， 突然之间哦，八点半的时间啊，这个冒出好多新的朋友啊。 对， 我们来说一下，陈帅。还有这个传说中的帅哥郭晨明、荣以及 UU 第三方测试等等，都是新朋友，问我们是在这儿互动吗？没错，就是在这儿啊， 嗯， 我们看到您了。还有阿勋 啊， 都是就是在这儿，欢迎您以后经常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 对， 说勾真男说了，我的截胡成果就是我老公。 啊是 啊啊，这您是闺蜜啊？ 你是？ 哎呀，看一下， 哎呀呀呀呀， 我大学啊，我们大学田径队的 哦， 本来大学时。介绍他给我室友的， 哦哦， 觉得男才女貌超级配， 嗯， 但是介绍后没有成效，我俩聊得挺好， 哦哦， 最后一直到现在对我来说真的很意外 啊， 哦！你这个不算是截胡，就你这本来介绍给另外一个， 对， 就后来他们俩老不来电， 那就你就上呗， 对不对？对 啊， 我们听众当中也有一位。他们即将走进婚姻的殿堂 啊，哦， 是不是？ 是是是， 对不对？ 要祝福一下， 我还要去当证婚人， 是吧？ 啊，嗯， 哎呀， 因为他们这也不是截胡，就是因为我们当时给他介绍另外一个， 嗯， 结果他俩老不来电， 结果又再介绍一个， 跟另外一个人，就是跟中间撮合的那个人，两个人好了。 你讲，这就是缘分， 缘分，缘分 啊， 啊！到时候我会把他的这个我喜讯的照片发出来啊，大家参与一下啊。 再来看看，这是要匿名的。 嗯， 他说呢，我是东北人，来北京奋斗打拼。 哎，嗯， 刚上班，在杂志社，工资只有2000元。八年前的女友是北京人，相处特别好。 嗯， 家庭条件也好，比我大2岁。 嗯， 但是呢，我怕耽误他，就提出先分开一段，希望他能够在此期间能够遇到更好的，或者是等我。 嗯， 在这个期间呢，他就加了我身边所有的朋友。 哦， 也包括我发小。哎，希望他能找到一个更好的吧。结果。找了我发小 哦， oh， 我也并没有恨我发小 哦， oh。 后来还帮助我发小来我上班的公司提升工作水准，现在都年薪15万了 哦， oh。 而且刚刚成为了公司的合伙人 哟， 虽然给的股份比较少，但是我已经努力了，希望他能够过得更好。他父母一直不同意，但是2017年新年他们终于结婚了，祝福。我现在一家人也非常幸福，希望几年以后我们几个能够在一起相聚，毕竟我现在天天也能见到我发小了。 其实这也说明当时可能你对这个人也不是真爱，我觉得。 要不然你为什么让两个人先分开一段？ 对，其实这个就是哎， 再怎么着我也不想分开。 对，其实还是说感情，你处理的挺好啊，处理的挺好啊，给你点个赞。 嗯， 好，还有美美姐，我们看到你了。建伟说想互动不知道说啥啊，这改天你就说你想说的， 你先冷静冷静再说吧。哎， 对，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高磊。 哎，接下来一个是娱乐72遍， 周一加油。 去英国过春节是什么体验？年夜饭订在切尔西的米其林餐厅，新衣是在萨维街定制的手工西装，全新捷豹 XFL 开启新春礼遇，38.8万起，尊享2年0利率、20000元置换补贴与好礼三选一，让你花省下的钱在英国享受中国年。

所以啊，你们家也是应该做到勤拖地、勤擦桌椅。 我小柱自从有了毛衣之后，他们家每月省电去了，用小柱发电。 对，我蹭蹭墙，屋里就亮了， 电压不稳定，老一闪一闪的。 懒得蹭墙啊！ 真的，小柱也得说说你呢。那化纤的秋裤该换了，我是说彻底把它换了。 你也不给洗。 化纤的那些秋衣秋裤，你别再穿了，扔了吧。 穿什么呀？穿纯羊绒的， 静电飞头发。 飞头发， 有的女孩的头发老炸着， 炸着 着静电。就比如说，头发磨那个羽绒服那皮儿，磨着磨着磨着就产生静电了。 你戴个帽子一摘，滋、 干嘛呀？炸一下啊！ 脑袋上的头发一半在上面，一半在下边， 掉地下一半。 嗨， 这天小柱倒是好，他不爱洗澡，头发不起静电。 干粘了， 所以呢，小柱，你要是说想有效的消除你这个人体啊表面上聚集的静电，你应该勤洗脚。 勤洗脚，哎呦，从脚上把电都倒出去是吧？小柱，你跟我一样，得多洗脚， 哎，多勤洗脚，多换衣服。但这些都是怎么说外界因素，内因最难处理了，就是小柱身体内部堆积的这些静电， 这负离子， 哎，正的负的好到处乱窜，这个确实是让小柱遭受了不少电击的疼痛和心理折磨。 在身上接一根零线，接一根火线， 但是小柱的心脏也都很好，老被电击着， 老那么有活力， 老容易激动， 倍儿吧乱蹦， 也是挺尴尬的。你说跟个姑娘出去想动手动脚， 哎呦，没憋着好心， 刚有点坏心眼儿，静电出卖了他。姑娘早防好他了。 对，我得姑娘穿一铁服， 对， 那钢铁侠的衣服套着，小时候一摸，啪，这个弹出去。 绝缘的姑娘，木头姑娘， 对，橡胶姑娘， 对，带灯泡的姑娘， 这些都是防静电的姑娘， 也可以叫防小柱的姑娘。 姑娘。敢问你从哪里来？话说直得很，不像南方人。 三里屯，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七十二变，小迪、英宁、王大雷，恭候您。 快来街酒吧里。你们主持人有时候也得朗诵一些诗歌什么的吧？ 那当然了。 哎，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难点的行吗？ 难点也行。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哎，我记得这是小学咱们这个背的第一首诗。 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凄凄满别情。这是八句的，咱们学了四句。 对，咱学是四句。 哎，这多四句啊， 什么时候会的呀？ 哎呦， 上老年大学时候会。王大雷，你这个就是一个小小的啊，把这几个字重复一下。 我这就是小小的 啊，还不到朗诵的水平。 对对，小猪说的特别对，我就觉得刚听你那个平淡乏味吧，让人生厌。 就是想啊， 发困，那生厌不至于，发困。 我体会小花的心理，现在他就想啊，脱了鞋扒了袜子扇你一大嘴巴， 太费事。 就是 我拿脚是吗？有。 就问题是，就是说你学播音的时候，你不是播音主持， 那有重音吗？是吧？ 对对 对，有啊。 老那么教吗？ 就是 你气息也不对，刚才我觉得噎得慌。 依山尽， 哎，你看还有点抖音，这个 入海流。 不是普通话， 口腔打得不饱满， 嗯， 然后这个情绪 没提起来， 对，然后眼睛里也没看到那些真情实感， 共鸣也没下去。 小 汪， 你来，我听听，别来这套，说这么半天，好像你会似的，你来呀、啊， 王大奶， 你还不遇我了？ 我一个开酒吧的，干嘛跟你主持人比呢？ 那你挑我毛病， 不比比我，我不刺你。 哎呦，你要说什么呀，小花？ 我真不刺给 他，不过我，比不过我， 我不刺于你。咱们拿首男的行吗？ 来来来来，女的我也不怕。 咱们就说这个《将进酒》好不好？哎，你肯定念成《将进酒》，你肯定念成《将进酒》， 念成《将进酒》也没问题。 嗨，这个古音在这儿就得念枪， 其实就是读错了。 哎，王大磊啊、嗯，这我可是请教咱们胡同的李博的。 李博祥，李博祥， 讲相声的艺术家。 李博士，你把这士带出来、啊、 李博士是好像是社会科学院数学专业的一位权威、 哦、那这枪还是挺准的， 而且人家说了这个古代人的吟诵，你知道什么叫吟吗？嗯，哎对，吟唱那种感觉，对不对？ 唱吟唱吗？ 吟唱有抑扬顿挫的念，对不对？ 春天里那百花香，反正意思差不多吧。 哎，你得有一种情绪，你是痛苦，你是欢乐，你是叹息，你是忧思，是爱思， 我就没好情绪。 不是有一个、啊、 你是相思，所以你得有唱的感觉。你刚才有吗？ 有啊。 我怎么没听出来？你刚才就一个 哭，听听听，一山尽尽尽尽尽， 耍宝， 对， 不真诚， 这有点站在这个峰巅上，站在这个巅峰上啊，唱这歌， 喝了风的感觉。 那你说应该怎么来？ 《将进酒》，你先得分析它讲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诗歌的内容。 什么、啊？你说说我听听，什么诗歌内容？嘿，我倒真想听听了。 这位不会喝，气管里呛进酒了，呛进酒， 我呛子里进酒了。 知道是谁写的吗？ 李白。 知道沿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古体创作的诗歌吗？乐府古诗。 哎，对了。 是喝了还是没喝？是要喝吗？ 喝了喝了， 不是，诗没喝多少，呛进酒了。 太白斗酒诗百篇， 他是借酒怎么样呢？ 研制 也是 消愁， 还能 管饱。 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 哎， 他抒发的一种忧愤，听出来了吗？交织了一种失望，你当然也有一种狂妄和自信。 嗯， 哎，他有悲愤，但也有抗争。他这个有强烈的这个豪迈呢，他还有点淡淡的忧伤， 就照着念有意思吗？ 我不是，我给你分析这种矛盾情绪， 你自己分析不出来， 你得念出这种矛盾来。哎，情感特别丰满， 怎么念出矛盾来？ 既有喜又怒，既有哀又乐。 小花，你别矛盾，你把叶圣陶、谢冰心都念出来，我们都服你。 哎， 怎么？看来你们对我有点质疑， 根本就不信。 那就是你错了，你先认错。 你先来了，那咱们认错。 头两句一定要把这个气势念出来。 啊，我听听怎么念出来的。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我也没听出这吟呢，这唱的感觉没有啊。 奔腾到海不复回，君不见， 没唱出来。 高堂明镜悲白发， 这哪儿学的曲子呀？ 朝如青丝不复。 我怎么觉得小花这跳大神呢？ 是那么个意思啊？ 怎么个意思？ 应该是这么唱就有气势了。 你来， 人生得意的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的必有用，千金散尽的还复来。这个他， 数来宝，数来宝。 这一听啊就不高雅。 没错， 这诗人呢不能是打着板这个这个他。 咱们念的都不标准，咱们念听听这么一位语文老师，他是深情朗诵《将进酒》，走红网络了。同学们都说，老师要这样念，以后我们上课绝对不睡觉。 怎么念？ 他时而仰天长啸吧，时而掩面而泣，太有看头了啊！ 这老师就是没弄明白吧？你我们听听。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莫曾

对，大红袍送人 比 没有比他再有面子的， 对吧？您送就得送会有品质的， 是是， 自己喝也喝点有品质的， 嗯， 这个才是好茶，真正保证是真的五一天一言的吗？ 对，五一天一言的，我们有国家地理保护标识认证的， 国家地理标志认证五一言茶在里边放着呢， 对 吧？ 对，就是正宗原产地的， 真正的无事的。